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另外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在建外大街建国路到还有京通快速一线建国门桥到高碑店桥车多，行驶缓慢，建议绕行广渠快速路。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多地通报本土病例，北京疾控提醒做好主动报备，落实防控责任。 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疫情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发的疫情。 京津冀三地热点，国家发改委下达18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重点雄安新区配套设施项目建设。 北京推出73项举措，支持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 荒废空间变身滨水空间，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完成提升。 天津大学研发环境友好型 DNA 塑料，有望部分替代传统塑料。 国际电讯，各国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可能已经流行多时。 文体方面的消息，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开幕，门头沟推出9大红色旅游景点。 休斯顿世乒赛落下帷幕，中国队以4金收官。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北京执行新的进返京管理措施后的第1个14天，环京通勤人员需要提供第2个14天周期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群众对公安检查站进京返京政策以及工作措施有相关问题的，可以拨打12345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咨询。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通道，12345热线在处理涉疫咨询方面的情况如何？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进行了探访，来听报道。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早上8点，接线员殷伟威接起了一天中的第一通来电，他的电脑桌面上也开着好几个窗口，显示着根据本市疫情发布会梳理出的最新信息，以便及时准确答复。 咱们有一位先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他没有去过病例的地方，他的健康宝出现了弹窗，提示的是能到访过风险地区，如果说是误弹的话，咱们这边就会按照纠错的方式来沟通。 针对通勤人员的个性化问题，12345热线与市公安局、经信局等多个部门建立起了信息共享和联勤联动机制。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信息宣传处副处长杜宪法介绍， 我们对一些高频的问题制定一问一答的口径，力争呢在第一时间做好解答。 怎样把各部门各地区出台的最新防疫信息汇总梳理，再准确及时的进行答复、转办派单？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热线电话管理处副处长王帝说，这主要依托于信息 三级分类体系。 比如疫情防控是一级分类，它下边有比如健康宝、核酸检测、进出经、隔离点，大概十几种的二级分类，然后还有几十种三级分类。我们现在查很多数据都是依据这个问题分类来调取这个数据。 自11月17号零点北京调整进返京管理措施，截至11月29号12点，12345热线共受理市民有关疫情防控的问题反映20多万件，占同期电话受理总量的35.91%。 最近一段时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黑龙江、辽宁等地都通报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北京市疾控中心今天发布通报，提醒广大市民，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11月2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0月24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市；10月15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甘井子区的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护措施。有身体不适者，及时就诊。 在11月29号之前已经购买乘机日期在12月13号前天津航空涉及通辽进出港国内航班机票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的退改服务。这是天津航空最近下发的专项退改规定中的内容。关于退改签政策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天津航空的服务热线，或者登录天津航空官网、天津航空 APP、官方微信等渠道进行查询。 今天零点起，河北省新集市恢复了正常交通出行秩序。这是新集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的公告当中的内容。据了解，目前新集市已经解除了市界的7个卡口的交通管制，不过新集市与深泽界路口暂不解除，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了解一下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9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本土病例21例，都在内蒙古，其中呼伦贝尔市19例，通辽市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6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290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1例。 今天零点到下午两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34例。今天满洲里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3例，其中病例40到73都是在大规模核酸筛查中发现的。目前，满洲里已经累计排查密接人员2700多人，次密接1400多人。在昨天开始的第二轮核酸检测中，目前已经检出阳性15例，其余结果待出。 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湖右旗报告2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员。据了解，目前这2人是在当地的对重点人员核酸筛查过程当中被发现的。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全面启动，对阳性人员居住的小区和工作场所已经实行了封闭管控。新巴尔虎右旗已经对全旗各交通道路和镇区出入口进行了严格管控，对所有人员非必要禁止离开新巴尔虎右旗境内。 最新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疫情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发的疫情。近期，呼伦贝尔市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截至昨天24点，本次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42例，波及2省区3市。今天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本次疫情与既往本土疫情均无关联，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发的疫情。目前疫情在内蒙古满洲里市已经出现小范围的家庭、居民小区和学校聚集性病例，当地疫情的社区传播风险较高，流出的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增长，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上一轮疫情的高峰水平。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扩散，我国外防输入的压力持续加大。11月份以来，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大部分集中在边境和口岸城市。我国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毫不动摇，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加快老年人和3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推进重点人群加强免疫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昨天，国家卫健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就奥密克戎毒株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据介绍，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南非首先发现和报道，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是在南非演变形成的。变异株的发现地不一定是起源地。目前，针对这一变异株的传播力以及对现有疫苗免疫逃逸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监测研究。 此外，针对我国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问题，解答中提到，这一变异株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同时，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对防范这一变异株仍然有效。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对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的采访。 我国的这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对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已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设计建立了特异性的核酸检查方法，这样呢就可以持续的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开展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我国及时发现可能输入我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日常生活工作中，公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戴口罩是仍然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对于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变异株，同样使用的，即使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下，也同样需要在公共卫生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佩戴口罩。此外，还要勤洗手，做好室内通风。我国呢也面临着该变异株输入的风险，并且目前全球对该变异株的认识仍然有限，所以尽量减少前往高风险地区和国家，并加强旅行途中的个人防护，降低感染这个奥密克戎变株的机会。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日前，国家发改委下达了18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将重点支持雄安新区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这批投资将紧紧围绕支撑和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支持为疏解项目落地提供支撑保障的雄安新区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并对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北三县一体化发展、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省市交界地区断头路等项目也给予支持。 今年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第一批投资为17亿元，重点支持了有助于提升雄安新区承接能力的再生水厂、供水水厂配水源配套项目，以及有助于实现雄安新区高铁站和启动区等区域快速通达的市政道路等项目建设。 北京市政府在最近印发了被称为北京营商改革 5.0 版的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北京市发改委昨天介绍，方案包括12个方面299项任务，改革领域范围和力度都超过了前四版。 北京等6个城市在近期被国务院列为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将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据了解，过去3年多，北京已经连续推出了4版，共672项营商改革措施。截至目前，北京设置的办事证明已经全部取消。而新一轮改革的鲜明特点是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总抓手，以数字化引领、协同化推进、场景化应用为突破，强化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大力度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迭代升级。 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北京市新推出了73项举措，支持北京市综保区的发展。这是从今天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通气会上传来的消息。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冯玉先生创办的北京生下蛋白是一家为生命科学、临床科研和生物制药提供创新核心试剂和新型蛋白酶的公司，在天竺综保区已经10年了。他告诉记者， 我们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试剂呢，都能保税和免税，对于我们小型企业来说呢，成本能够降低很多。 冯玉介绍，利用保税政策，他们光是购买科研设备和进出口免税政策，每年就能降低成本近100万元。记者了解到，在政策功能的支持下，北京天竺综保区今年前10个月营业收入 入、属地收入、进出口总值分别同比增长36.4%、26%和37.9%，服务了全市95%以上的空运进出口货物的高效通关。北京天竺宗保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宋建明介绍， 下一步加快二期维网建设，确保2022年6月具备申请验收条件，为更多的企业入区提供土地空间支撑。 为支持东保区的发展，本市出台了关于支持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任务涉及五大方面、73项举措，统筹谋划了天竺、大兴、亦庄、中关村、东保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市两区办专职副主任刘梅英介绍， 天竺要转型升级促跨越，围绕生物医药、文化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服务贸易，大兴要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实现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新体制的四新发展，亦庄要围绕主导产业集群，重在服务高端制造强功能，中关村围绕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要聚焦创新强特色。 在土地管理方面，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在昨天修订通过了《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新版条例将从明年1月1号起实施。据了解，新版条例确立了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同时规定了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再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同时，条例还强化了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规定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明确，天津市人民政府对天津市的耕地保护负总责，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今后五年，河北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昨天，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次党代会在石家庄闭幕。这次会议中介绍，过去五年，河北省在去钢铁产能方面超额完成了任务。钢铁产能由峰值时的3.2亿吨压减到了2亿吨以内，产业结构在231转变为了321的基础之上持续优化提升。今后五年，河北将加快建设创新驱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报告提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绿色转型，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党代表、河钢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王兰玉说， 今年我们新品种的开发是290多个，有20个品种是国内首创的，有10多个品种是替代进口的，这跟我们装备跟工艺的提升是密切相关的。下一步就是说科技支撑智能化改造是最关键的，目标就是机器人工厂，有感知的产线。 报告还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达1.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占 GDP 比重达33.4%。党代表、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一平说，在廊坊，以大数据产业为龙头的数字经济已成蓬勃发展之势。 我们吸引了一些行业的头部企业，在产业链的上游布局了信创产业基地，主要生产服务器、PC、硬盘、PCU、芯片这些硬件，而且呢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安全可控。在产业链的下游，我们布局了中科巨信京津冀总部基地，数据的整理、分析、清洗还有结算，实现了就地完成。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北京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北京将在重点街道、重要节点布置10处不同内容的冬奥主题花坛，增添冬奥喜庆气氛。这是从今天召开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专场上传来的消息。据了解，目前北京各区的冬季景观增重补植正在进行当中，将在明年1月中下旬全面完成。 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推动城市环境改善的契机，也是城市转型升级、迈向绿色发展的良机。“十三五”期间，北京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年攀升， 地下水位连续六年回升，河道内水质明显改善，水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加，黑鹳等一批珍稀水禽成为常客留鸟。 下一步，北京将抓住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的契机，进一步提升产业节能减碳和绿色发展水平，力争到“十四五”末期，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继续保持全国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强度持续降低，持续推动减量约束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首都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更大贡献。 冬奥会的举办也推动了城市的更新，曾经被工业厂区和铁路旧址割裂的荒废空间，如今变成了市民的滨水休闲空间。作为北京冬奥公园的核心景观带，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日前完工，并且对公众开放。这一工程不仅为北京增添了一处休闲娱乐场所，还进一步完善了周边的交通组织，形成了首钢园与永定河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在北京冬奥公园火车乐园景观节点，永定河左岸的铁轨上停着一列绿皮火车，不少市民兴奋地拍照打卡。不远处就是标志性的新首钢大桥。 一般你别的公园的小火车没有，挺有创意的。 而且我看那个铁路还保留，还带有纪念意义的，挺用功夫的吧。 这里曾经是铁路风沙线的线路范围，铁路一侧是永定河，另一侧是首钢园区，中间有一道围墙分割。2016年风沙线入地后，特意保留了地上空间来打造景观。如今被工业厂区和铁路旧址割裂的荒废空间成了全新的滨水休闲空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分院副院长韩品月介绍，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全长6公里，总面积接近31公顷，设置了风沙记忆、织梦奥运等四个主题段， 和冬奥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包括里面的路呢也是循着山坡而走，有那种滑雪的特征，种植以常绿树为主，呈现出一种森林的一个状态。那再往南走呢，就会发现有企鹅绿谷啊、冰晶花园啊等等，那个孩子们活动的场所。 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完工后，也进一步完善了周边交通组织，推动新首钢园区内外实现互联互通。石景山区城管委副主任刘永生表示， 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紧邻冬奥滑雪大跳台，建成后呢，将连接首钢园与永定河。 同时呢，我们要补充公共服务设施，将推进首钢园区内三处停车场约1400个停车位向公众共享。 昨天完成提升改造的西安门大街也重装亮相，经过改造提升，以往的乱停车、行车难等交通顽疾得以解决。同时，83处历史风貌建筑也卸下了徽章，露出了原本的建筑风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西安门大街东起府右街，西至西四南大街，全长800米，宽敞连贯的慢行骑行系统，合理穿插的花坛绿化，自家门前的变化之大，不禁让老街坊们感叹： 哎呦，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住了50年了，我看现在路宽了，还有花坛了，真是环境好了。 通过前期调研摸排，全路段增设200多套租车设施，多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路西段设置了20个路侧电子收费停车位，解决了多年来的交通顽疾，让西安门大街静了下来。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平安建设办科长谭建斌表示，目前街区沿线停车缺口较大，属地街道已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帮助居民协调周边停车场。 这条街呢，实际停放车辆在120辆左右，其中有我们居民40辆左右。我们对周边的地王庙那个停车场、西单北大街上面还有2个停车场对接，给我们的居民都给一个优惠，步行距离10分钟以内吧。 西安门大街始建于元代，沿线文保单位众多，以路西口西四红楼为代表的83处历史建筑点位，通过恢复性打磨等方式实现精准卸妆，让多处文保建筑再现风华。北京建筑大学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副院长史奇介绍， 这条大街呢，主要是做了一个减法，大美则塑，打磨多了它会伤到建筑的这个砖的老样，那如果浅了呢，它又不够，电箱还有管线进行梳理，它露出真正建筑这个时代特征，才是真正美的体现。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和微信小程序今天正式上线，停车人可以使用官方小程序，通过输入需要缴费的车牌号，查询缴纳道路停车费，并申领相应的电子票据。 北京市交通委提示车主，为了保障个人隐私信息以及资金安全，请车主通过正规渠道按期缴纳道路停车费，切勿使用非官方授权的途径缴费。据了解，北京市道路停车官方缴费渠道是北京交通 APP， 官方授权线上缴费渠道包括北京通 APP、 北京交通微信公众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支付宝及微信小程序等。官方授权的线下缴费渠道包括工商银行、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网点等。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的配套基础设施文理区西区公交中心站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据通州区住建委介绍，中心站计划运营常规公交线路5条，公交专线线路19条，可以满足环球主题公园、台湖演艺小镇等区域日常出行需求。 据了解，文旅区西区公交中心站位于通州区铺头东路与云瑞南街路口的西北角，项目设计为立体停车楼，其中地上共设置了四层，主要是公交车停车库，地下设置了两层，其中地下一层为公交专线停车，第二层为人防及小汽车停车，可以供市民停车使用。同时，中心站内还设置了便民服务设施，可以进一步滋补城市功能，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 再来关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的消息。随意张贴喷涂在电线杆、围墙甚至居民楼走道的种种小广告，被人们称作城市的牛皮癣。首都环境建设办近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非法小广告的专项行动。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今天跟随城管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大兴区的林教北里小区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这里采用了疏堵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小广告，群众的举报量明显减少。来听记者霍月的报道。 林教北里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去年12月之前一直没有物业管理，小区和楼道里的小广告随处可见。今年初物业公司进驻后，小区里的小广告已难觅踪迹。小区负责物业管理的张建元说， 预防主要是从门岗的管控外来人员，另外一个是定期的巡逻，清理主要是通过保洁定期的组织楼道的杂物清理。 其实现在小区里小广告没有复发的原因，除了堵还有疏。在小区不远处的黄村火车站地铁站 B 口附近有一个便民信息栏，记者看到附近的商户正整齐地粘贴着小广告。林孝路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刘浩介绍，通过疏堵结合双管齐下的方式，今年以来林孝路街道非法小广告的群众举报量同比去年下降 42.9%。 便民信息栏是咱们大兴区城管执法局设立的，基本就是布满咱们各主要大街北街小巷，有专业人员7到10天清理一次。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李世荣介绍，今年前11个月，全市共整治非法小广告问题点位约1.38万个，立案查处非法散发、张贴小广告违法行为7481起，同比上升54.03%。近六个月的非法小广告群众举报量，环比前六个月下降10%。 小广告主要集中在一些环线，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各街乡镇综合执法队将开展不少于一轮次的全覆盖的执法检查，重点聚焦物业管理缺失的老旧小区，开展集中执法。 在减少塑料制品对环境的破坏方面，最近天津大学教授杨大勇团队联合中石油石化研究院成功研发出了新型 DNA 生物塑料。据了解，这种塑料的原料来源丰富，在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理的全过程中都可以和生态环境友好兼容，并且可以低能耗无损回收，有望在部分应用领域替代传统的塑料。这项成果已经在领域权威期刊《美国化学绘制》当中发表。 据了解，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是生命遗传物质，在大自然中广泛存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高分子。据统计，地球目前 DNA 的总储量约为500亿公吨，500亿公吨如果将其当中的一小部分 DNA 转化成 DNA 塑料，在理论上是可以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塑料使用需求的。 正在休产假、陪产假、婚假的在天津生活的工作的夫妻可以按照新规定来享受假期。最近天津市发布了新修订的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规定女方的产假将延长60天，男方也可以享受15天的陪产假。此外，条例还通过各项服务鼓励夫妻生育3孩。目前条例已经开始实施。今天微信公众号健康天津发布了三孩生育政策的实问实答，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权威解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关注。 冬季是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等疾病的高发期。最近几天，京津冀区域的气温出现了明显下降，多地的最低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专家提醒，有基础性疾病或体质较弱的人，在气温骤降时要注意自我保护，避免患病。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进入冬季后，气温明显下降，由此引起的血压波动将对人的心血管系统造成很大冲击。此外，冬季人们室内活动增多，高脂饮食摄入也较多，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患脑卒中的风险。环湖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赵文娟说，在冬季遭遇寒潮，降温幅度加大的时候，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就要在用药和日常生活方面多加注意，并且采取正确的防护方式， 防止血压的一个波动。我们要实时的调整我们的降压药，冬天外出运动的时候不要太早，不要时间太长，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老年朋友能够出去晒一晒太阳。在冬天的时候切记摄入高脂肪的一些食物，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冬天的时候保持一个快乐的一个情绪，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由于强冷空气对呼吸系统冲击较大，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高发的疾病之一。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主任赖艳平提示，出现不适症状后最好遵医嘱服药，尤其不要自行服用抗菌类药物。 你用的抗菌素可能不是对症的，那么你滥用了之后呢，就以后增加我们抗菌素副作用的问题，耐药菌增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抗菌素最好自己不要服用。 除了心血管和呼吸系统易受天气影响外，消化系统疾病和关节疾病也是冬季高发疾病，有既往病史的人群也应提前防范。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各国科学家关于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研究在不断推进，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进展。奥密克戎毒株从更早的、现在几乎已经消失的新冠病毒 L 基因型欧洲加分系分支 I 发展而来。南非病毒学家西格尔等专家认为，奥密克戎毒株在突然出现之前，很有可能已经有了一年多的发展。香港大学医学院病毒学家金东燕表示，这一次奥密克戎毒株最早出现在南非，可能和南非多达400万的艾滋病人有关。新冠病毒在免疫力低下的人身上会不断的进化和突变。 目前已知德尔塔变异毒株总共包含15处突变，而已知奥密克戎变异株携带的突变至少有32处。大量突变意味着这一变异毒株可能会弱化现有新冠疫苗的效力，并且可能具有更加的传染性。纽约时报在11月28号报道指出，全球抗疫的下一阶段取决于这32处突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需要几周的时间来确认。 世卫组织表示，评估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更加具有传染力，或者对疫苗更加具有抗药性，仍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目前尚不清楚现有的新冠疫苗接种措施能否阻止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另据《华盛顿邮报》11月28号报道，一些专家初步表达了乐观情绪，称现有的疫苗能够保护人体免受奥密克戎毒株的侵害。 美国总统拜登29号就奥密克戎毒株发表讲话时表示，新变种令人担忧，但不会引起恐慌。拜登坦言，美国迟早会发现最新毒株的确诊病例。他恳求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人们接种了疫苗并戴上了口罩，就不需要封锁。并补充表示，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的观点说，现有的疫苗至少可以提供一些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保护。拜登还表示，白宫认为目前不需要购买更多的疫苗，但官员们正在与辉瑞、强生等公司保持联系，以在需要的时间制定疫苗或者加强剂的应急计划。 据俄罗斯卫星网、塔斯社等俄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金茨堡表示，不用超过10天就可以研制出针对新冠病毒新毒株奥密克戎的疫苗，之后将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批。金茨堡表示，通常情况下，新疫苗在俄罗斯卫生部的审批时间为60到75天。不过他指出，在像今天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卫生部将加快监管程序，认为45天到50天就足够了。 韩国连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危重死亡病例连创新高，导致重症监护病房床位逼近饱和。为缓解病床和医疗压力，韩国政府11月29号说，新冠确诊患者今后原则上居家治疗，但重症、居住条件增加传染风险等例外情形可以入院治疗。 韩国政府鼓励积极使用抗体治疗药物救治新冠患者，同时着手与药企协商，以尽早地引进新冠口服治疗药物。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全体国民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现在有必要改变观念，第三针不是加强针，而是属于基础免疫。 此外，为防范疫情从首都圈扩散到全国各地，韩国政府正考虑限制私人聚会人数等措施。但鉴于这类措施对民生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影响，韩国政府将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再决定是否实施相关措施。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路透社29号报道，围绕英法两国的渔业争端，法国方面29号给英国定下最后期限，称希望双方在12月10号之前达成协议，否则将结束对话。 英国脱欧后，针对法国渔船在英国海域的捕鱼权问题，两国已经争执了几个月。法国政府10月27号宣布，如果英国不向更多法国渔船发放捕捞许可，法方将从11月2号起禁止英方渔船进入部分的法方港口，并且对英方的船只和往返英国的卡车加强检查。而且，法方正在酝酿第二轮制裁。 本月26号，法国渔民一度陆续封锁了圣马洛港、加莱港、乌伊斯特勒港以及英法海底隧道货物通道入口。圣马洛所属的布列塔尼地区渔业委员会方面表示，封锁港口和货物通道的行为是对英国的一次警告。 联合国新闻11月29号消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警告说，除非各国领导人采取措施解决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否则未来10年，世界可能面临770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如果不采取变革措施，世界将继续遭受新冠疫情危机的困扰，并对未来所有流行病处于危险的毫无准备的状态。 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至少有31万名儿童感染了艾滋病毒，即每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感染。在同一时期，另有12万名儿童死于艾滋病的相关病因，也就是每5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艾滋病死亡。 据路透社消息，当地时间29号，安德松被选为瑞典首相，这也是他一周内第二次当选首相。5天前，也就是当地时间24号，安德松当选首相后约7个小时就闪电辞职。据报道，此次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安德松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将单独执政。 而关于这一次闪电辞职的原因，据媒体报道，是因为在议会否决一项预算案之后，当时的执政联盟绿党退出了联合政府，激发了政治的不确定性。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29号称，五角大楼将对美军曾在叙利亚屠杀平民的空袭事件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将由美国陆军司令部司令加特勒指导，其任务是确定此次袭击是否符合战争法，以及是否应对任何人追责等。 调查结果将在90天内公布。 此前，《纽约时报》在题为《美国如何掩盖一场屠杀叙利亚平民的空袭》的报道当中表示，2019年3月18号，美军曾在叙利亚巴格兹发动了空袭，导致大量平民的死亡。美军内部有人认为，这一次行动有可能触犯了战争罪，但是美军被指有意掩盖了这起事件。 暂停五个月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29号在维也纳重新启动谈判。伊朗方面表示，伊方将怀着诚意参加伊核谈判，并称参加会谈的目的是全面切实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助理外交部长巴格里强调，过去的经验证明，西方国家会向伊朗施加压力，伊朗不会屈服于军事威胁或制裁，过去的错误不应重演。 他宣称，西方国家应该为没有遵守承诺做出补偿，并指出相互遵守原则不能成为谈判的基础，因为美国率先退出了这一协议，当前必须表明其遵守承诺的意愿。对此，美方则警告说，如果无法达成新的协议，美国准备增加对伊朗的施压。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罗格金11月29号表示，到2030年，金星地探测项目无论如何都必须实施，否则俄将有可能失去航天强国的地位。罗格金表示，俄国家航天公司正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讨论联合实施这一项目，但为了启动项目，美国国内还需要达成政治妥协。如果美国无法参加与合作，俄罗斯仍将独立实施这一项目，或者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近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说，俄罗斯计划在2029年11月份发射金星地。据介绍，金星地将由轨道和着陆装置组成，用于全面研究金星的大气层表面和内部结构等。金星探测计划还包括2031年6月继续开展金星大气层的研究，2034年6月将大气、气溶胶和可能的土壤样本从金星带回地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据文化和旅游部官方微信的消息显示，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要求与评价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研究决定，包括北京市颐和园、中国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秦皇岛市山海关景区等在内的47家单位为第一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第一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包括35家 A 级的旅游景区、7家星级酒店、3家旅行社、1家工业示范园和1家文博场馆，在业态分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马蜂窝旅游近日发布的2021微度假风行报告表明，80后和90后是微度假的主力人群，人数总占比超过80%。相较于疫情前动辄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度假模式，微度假以本地为中心，开展3天以内的休闲度假活动，一般是基于兴趣爱好或某种体验的周边游和周末游。对于追求个性的年轻人来说，旅行从过去每年1次到2次的长途旅行或境外旅行，转变为如今周末也能说走就走，一年可能多达10数次的出游。 疫情之后，旅游消费呈现出了新的趋势，从旅行到玩乐，从远程到近程，微度假趋势彻底改变了旅游行业的格局。微度假以玩法为驱动力，3天内旅行消费2000元已经是常态，越来越多的微度假用户愿意为高品质的服务和实体体验来买单。 为深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天津市东里区在完成图书馆总分馆4级公共服务网络的基础之上，着力打造多元的城市阅读新空间，用舒适的阅读环境、便捷的阅读服务，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体温正常。 在东里区丰年街道民和巷社区门口的商业街上，有一座24小时城市书房。民和巷居民已经退休的王兰如，每天都要在这里泡上好几个小时。 下了楼，出了小区就到了。比如说，我们想看看烹饪呐，我们想查阅什么一个健康方面的，我们都随时能看得到，感觉特别的方便。 这座不打烊的城市书房也是无人书房，配套的全都是智能化服务设施。虽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这里增加了一名工作人员，但是读者在里面依然可以享受全自助的智慧阅读服务。城市书房负责人董建胜说， 首先是进入书房之前，门口自助办证机，读者持身份证可以免费的办理读者证，然后通过读者证可以刷这个门禁，然后进入书房。我们城市书房藏书一共10000余册书，我们智能设备有电子阅览机、介环一体机，同时我们现场还增加了自助图书杀菌机。 这些智能设施在为读者提供便捷的同时，也能将这座有形的书房进行无形的扩容。90后上班族耿银昂， 有一些书我如果没有读完的话，我可以扫一下，然后就相当于把这个书就存到手机了，然后我带回家还可以继续看。这边有一些那个连接的渠道，然后可以到东丽区的那个图书馆啊，资源面就更广了，就有一些书籍我们可以通过云端就能够获得了。 昨天，紫气东来，颐和永定第15届北京永定河文化节在云端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北京市门头沟区发布了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 本次推介的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包含门头沟区妙峰山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炭厂村红色教育基地、北京郊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等在内的9大红色旅游景点和18条红色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门头沟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纪念地。 下一步，门头沟区还将在区内的红色景点当中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加入到平西革命根据地的文旅品牌当中。 据了解，本届文化节自11月29号到12月底将集中推出5大主题活动，包括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红色门头沟探寻一个神奇的地方、喊你来串门小院艺术节、走进门头沟电视栏目、东湖林人论坛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昨晚2021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来自全球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家国际艺术机构的100余位交响乐领域行业代表齐聚云端，围绕将交响乐的可持续发展、交响乐团与剧院、构建城市文化地标2大议题展开讨论，共同探索交响乐的未来发展的新可能。 本届论坛与叙事谋远、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国际性、开放性和引领性为宗旨，研究和探讨国际交响乐领域的发展趋势以及前沿议题，促进交响乐事业的跨地域和跨产业融合发展，其中包括青年艺术家的培养和扶持、新作品的违约和推广、交响乐的科技与赋能等方向的话题。 今晚，北京人艺曹禺剧场开幕3部曲当中的3部《新牌原野》将正式首演。北京人艺的年轻力量将以曹禺的这部经典之作，展现北京人艺新生代的力量。 《原野》被广泛认为是曹禺先生笔下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剧中既有对人性深刻的挖掘与反思，又充满了象征与表意的神秘感。本次新牌从台前到幕后都是年轻力量在主导。青年导演严瑞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舞台上他们设计了一个近似月球表面没有生机死寂般的原野，这样的设计会更加凸显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饱满和鲜活。偶尔使用也是全剧的一大亮点，以更加冲击力的形式来凸显剧目的象征意味。 昨天，第9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开启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主题活动，30多个品牌的影院和单体特色影院推出了多种观影优惠。品牌周还特邀影评人、电影平台、导演编剧、电影相关专业学者等推出了名家电影片单，400部影视佳作榜上有名，并划分为北京您好、爆笑电影、科幻奇幻、悬疑烧脑等一共11个主题类别，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在品牌周联合爱奇艺搭建的一起看电影活动专区之内，网友可以看到这份名家电影片单当中的100余部影视作品。品牌周还联合了北京时间平台，设置了红色文化展映专区，免费提供优秀的红色影片点映服务。 市民也可以通过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官方订阅号等媒体平台、北京各大电影院线和消费季线下活动现场扫描二维码进入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 H5 活动页面，获得影视佳片名录或者查询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 日前，影片《古董局中局》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古董局中局》是一部由郭子健执导、雷佳音、李现、辛芷蕾、葛优领衔主演的冒险电影。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五脉传人许愿因要查明唐代武则天明堂佛头真相而发生的一系列的冒险故事。影片将于12月3号全国上映。 制片人梁林透露，全片动用道具上万件，有近30件是专人运输过来的货真价实的古董。关键道具明堂玉佛头则是采用手工雕刻和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耗时7个月精心打造出来。首映礼现场，原著马伯庸表示，虽然我是原著作者，但也是目不转睛地看了2个小时。 易烊千玺首次试验性音乐单曲《四字歌》已经正式在数字平台上线。据易烊千玺透露，《四字歌》全曲以上下两个章节通过速度、节奏、器乐的变化搭建出独特的氛围感，并在歌曲衔接段落大胆地加入了民族乐器唢呐，表现出一种情绪化的脱节与野性。歌曲不仅打破了大众对偶像音乐作品的固有印象，也以音乐为介质传播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外，唢呐、鼓等民间乐器的加入，使得歌曲兼具流行性与传统性，让作品充满着一种中国特色的魔幻色彩。 中国驻日本使馆主办的《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展29号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开幕式上，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表示，明年1月29号，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日本代表团将举行成团仪式，代表团规模超过200人，期待北京冬奥会盛大开幕并取得成功，给疫情之下的世界带去光明和希望、勇气与活力。衷心希望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各国通过体育交流，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友好的感情。 据了解，这一次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展共展出了各类图片100多张、视频等多媒体素材10多个，并设置了多个观众体验互动环节。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5号。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美国休斯敦落下了帷幕。继昨天收获了混双冠军之后，中国队今天又收获了男单、女单、女双3枚金牌。巴黎奥运周期首项世界大赛以4金收官。 继上届世乒赛马龙战胜法尔克后，本届世乒赛男单决赛再度上演中瑞大战。头号种子樊振东直落4局，力克19岁的瑞典新星、本届比赛最大黑马莫雷加德。5站世乒赛中夺男单冠军，同时他也成为世乒赛首位90后男单冠军，这也是中国男队连续第9次、历史上第21次捧起了圣伯莱德杯。 在本届世乒赛女单决赛当中，上演了一场国乒新生代领军人物之争。22岁的4号种子王曼玉和21岁的2号种子孙颖莎大战6局，最终王曼玉以4-2击败了队友，首次夺得了世乒赛女单桂冠。 东京奥运会临危受命助队伍夺得团体冠军后，王曼玉便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而在本届世乒赛当中，王曼玉势头不减，半决赛再度将头号种子陈梦斩落拍下。另一个半区当中，孙颖莎淘汰了王艺迪，与双打搭档王曼玉会师决赛。决赛中，二人为球迷献上一场精彩对决。其中第6局比赛进行得格外激烈，王曼玉共挽回了6个局点，最终把握住机会，以17-15战胜队友夺冠。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海产姐妹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女双决赛当中击败了日本的伊藤美诚、早田希娜组合，成功卫冕波普杯。这结果复刻了上届世乒赛，这也是中国队从1989年开始连续第17届世乒赛捧起了女双冠军奖杯波普杯。夺得了女单冠军之后，王曼玉以2冠为本届比赛收官，孙颖莎则凭借着混双、女双2金，同样成就了双冠王。 海产姐妹王曼玉和孙颖莎本届比赛当中状态火热，她们一路过关斩将，淘汰了包括头号种子日本名将石川佳纯、平野美宇在内的一众对手。 由于他们二人名字谐音分别是鳗鱼和鲨鱼，年纪相仿而且实力出众的王曼玉和孙颖莎被球迷称为海产姐妹花。 前两天，第一届全国台式冰壶高校联赛在清华大学开赛，这次比赛的用冰颇具科技元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之前觉得冰壶是一个很遥远的项目，但是这个台式冰壶让我很近距离的接触了这项运动。 清华大学李同学所提到的就是台式冰壶运动。首届全国台式冰壶高校联赛在清华大学开赛，和传统的冰壶运动相比，台式冰壶将冰上国际象棋转移到了高度60到90厘米的桌面上，选手们站着就能进行比赛，具有占地面积小、灵活易操作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联赛的冰面使用了全球领先的液态合成冰制成，这项技术是全世界第一个类冰材料的发明专利，实现了冰壶的滑行规律与真冰壶相似，且非常环保，在国际上达到先进水平。赛事执行方极客滑动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春阳介绍， 它的全名呢叫天冬聚料液态合成冰，这是咱们国家独有的基础材料发明专利，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运动冰面材料的技术。它相较于传统的制冷冰面呢，因为没有水电的消耗，所以运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大面积的推广和普及，就对冰雪运动的发展它有很大的助力的作用，解决就是运营成本高的这些痛点的问题。 本届全国台式冰壶高校联赛由中国冰雪大会组委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旨在打破冬季运动季节、场地和设备的制约，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 29号晚，由法国足球杂志主办的2021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在巴黎夏特莱剧院举行。阿根廷球星梅西在评选中击败一众对手，创纪录的第七次获得这一奖项。另一夺冠热门波兰射手莱万多夫斯基排名第二。 34岁的梅西在今年夏天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了美洲杯的冠军，取得了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他本人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以及金靴奖。在俱乐部层面，梅西虽然上赛季在巴塞罗那仅仅收获了一座国王杯，但是个人数据依然十分亮眼，以30粒进球获得了西甲的金靴。 法国足球杂志在今年的评选中新设了年度最佳前锋奖项，并将这一奖项颁给了遗憾落败的莱万。此外，女子方面的金球奖由效力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球员普特利亚斯获得。表彰21岁以下最佳年轻球员的科帕奖由西班牙中场佩德里获得，代表最佳门将的雅辛奖归属意大利国门多纳鲁马。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6.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